一次網上 NBA 直播啊！ 香港第一次嘅網上嘅籃球直播啦，咁我哋有幸成為一員嘅話咧，其實我都覺得係榮幸嘅。 咁啊，呢一場波啊，洛杉磯打比啦，呢個快艇對啲湖人嘅。湖人如果用做主場嘅成績咧，就係16-10嘅，但係快艇今年嘅作客成績咧，就係17-12。 嗱，我預測啦，快艇贏20度啦，大家點睇啊？ 一個 crossover 同呢個 DeAndre Jordan 一個 big and roll， 跟住轉方向俾呢個 Caron Butler， 跟住 Greg Griffin 一個中距離入埋15-0， 表就變咗唔夠人打噶嘛。相反，你係點樣用另外嘅球員幫呢啲得分點去攞分啊嘛？即係你話杜蘭特， 你諗下火背後教練邊個？ 我 Pat Riley 唔通就係？ 冇錯啦，你知唔知 Riley 咁多年嘅經驗係嘛？我點樣守你？其實去做個 system 做得好。 你知唔知甲一好多隊嘅教練係邊個 你知嘅，陳 Sir。 蕭 Sir 啊嘛， 梗係唔係？Kobe Bryant 嘅 drop step 一個 half fake， 跟住用左手 咧，手出手的個位置咧就係、是、同個框平高度，咁變咗咧喺個咁嘅掟出去個角度嚟講咧，即、就、係、是、ESPN 睇做過個分析咧，就係、是、呢個咁嘅掟出去的角度咧係好有利咧。 你識單打獨鬥，我都可以喎。即係你見到熱火有心呢幾球係俾詹姆斯單打獨鬥， 你絕對講得啱。 翻上去啦！ 哇， 曳啲喎呢球 就嗰個嘅。 二號位打翻 Kevin Martin 啦，係啦，咁樣可以對翻吉德嘅節奏咯，可以 再調翻轉就可能硬大隻少少，因為我諗硬啲肌肉多啲啦。Kevin 調嘅咩骨多，咁變咗可能同埋個落地 應該唔會多嘅，係少即係肌肉少啲嘅，骨多我都驚嘅。 骨長，骨長， 佢有骨。 星期三晚9:30 ，Thomas、阿謙、夏薩特、藍天雪迪。 Hey, 大家好，我是黑鬼德，你现在听的这个是 www.ragazine.com.hong kong，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拜拜。 好，去到第二節啦，咁啊唔知有幾多網友真係好似我即係聽我咁講啊，聽多次第一節啦。咁如果你聽多次第一節，真係聽多次第一節嘅話咧，你真係豬兜過阿老董，阿老董噶啦。啱啱break 嘅時候同阿的啊講好多啦，即係嗰陣時曾蔭權成功擊退呢個嘅大鱷，咁其實個風險好高嘅， 好高 嗰招，因為你唔知道大鱷有幾多底線噶嘛，係嘛，即係幾多籌碼噶嘛，原來佢哋夾夾埋埋有成19-多億嚟懟你香港嘅話，你個外匯基金嗰1,000-2,000億唔夠頂嘅，買完一浸之後，跟住話可以叫翻四大家族 buy back 翻自己股票，係咁，但係佢哋四大家族始終都係人係自私嘅，咁佢見到 buy back 都係掉錢落海嘅，做乜鬼嘢 buy back 咧？咁所以呢啲外邊就好立體性嘅攻擊，香港就係好分散嘅護城牆，係 啦， 你係咪護到咧？唔知嘅，唔知真係。好膽薄膽 嘅，唯一護到嘅咪就係民間死護匯豐囉，當年最記得嘅就係、 是、你可以咁講 啦，係囉，即叫做當時嘅恆指成分股始終都有成 15% 喺度，唯一頂得到嘅就係隻匯豐囉， 係你可以咁講，咁但係即係咁講㗎啦，即係嗰個冒險性係非常之大，就好彩就尚且叫做成功，係咪啊？如果不成功就變成人㗎啦。咁啊，另一樣嘢就係你要知道，我就成日都話啦，日本係美國嘅Federal Reserve 嘅海外分支機構啦， 係 啊，因為日本喺今次嘅金融風暴裏面呢，亦都係由一個花生油變成一個嘅直接攻擊擊友嚟 㗎， 因為佢嗰陣時將個利率打到零嘅，即係跟住 yen 貶值嘅。佢嘅原因，日本嘅原因就係話佢哋要刺激經濟，咁、但係人哋外圍都興合合嘅火辣嘅，全部你周邊國家全部辣著曬火，你做乜無端端你個經濟都需要咁多年㗎啦？你做乜無端端走去嗰時嚟刺激經濟咧？ 同埋以嗰時計，我冇記錯，佢應該都係佢係咪 keep 住第三大啊？ 第二大， 佢 keep 住第二大個位嘅。 因為歐洲嗰陣時未統一㗎嘛。 OK， 咁所以調翻轉講就係話，佢喺嗰陣時嗰個位置上，喺9899成個經濟體系嚟講，佢係真係叫最大嘅。佢唔需要喐嘅。另外一個要提嘅就係台灣。 呢件就完全絕對唔係花生油啦， 呢個就超級無間道嚟嘅。 呢件就係花生醬啊，條友係咪？呢條超級無間道嚟嘅，因為就係、是。 本来啱啱一开头嘅时候讲啦，本来你打唔到香港嘅，但系因为台湾要将个台币贬值咧，就打咗落去咧。咁所以即系你知道嗰阵时台湾系李登辉嘅年代， 系啦。 李登辉同日本嘅关系就非常之咁亲密啦。 嗯， 日本同美国嘅关系直头系上晒床咁滞啦。 系啦。 咁所以你又知道呢啲国际金融大鳄，即系可能有啲网友话啊，原来一个金融风暴啊，即系理论上要 trigger 呢个金融风暴，原来咁简单。但你要知道喺一个咁简单嘅关系链里边，你系要正经合一嘅。 冇错。 吓、啊，你系要正经由、你缺一不可嘅、 嗯。 如果唔系，你系咁嚼泰国。如果你班索罗斯嗰班系咁嚼泰国，系冇意义嘅， 冇肉食 嘅，冇肉食嘅。你嚼晒啲冬阴功翻嚟都冇用嘅。 系、啊、 你嚼印尼冇用嘅，你嚼菲律宾嚼晒佢啲椰子树翻嚟都冇意思。 开餐嘅地方只有三笪地，可以话四笪地方啦。OK， 第一个当时就系韩国 ，OK， 第二个就系俄罗斯，跟住新加坡同埋香港。 系啦、啊，但系韩国嗰、那个。啱啱讲过即系护城墙嘅问题啦、香港有外汇基金，嗰嚿钱、有啲富豪、有四大家族啲，啱讲过个护城墙系松散嘅， 系 大家唔知道大家谂乜、我同阿李嘉诚讲，喂，你帮我顶住港股啊，冇问题，听日就可能佢沽埋一份嘅嘛，系咪啊？你同阿四叔讲，好，梗系要啦，跟住第二日佢就整晒啲 accumulator 出嚟，但系韩国唔同啊嘛，韩、国系一个民族主义好强嘅地方。你叫三星话我要顶住韩国经济，三星即刻喺出面撤资噶，即刻全部资金摆翻落韩国嗰度，屌佢掉钱落咸水海都要顶住自己噶嘛。 好可惜，当年佢哋嘅外汇储备只系得个百零亿美元，就冇香港，因为香港系多佢十倍嘅关 系。系啦，咁但系唔紧要嘅，咁啊嗱，韩国因为佢有啲企业嘅民间系全部一条心，所以佢嗰个护城墙就系比较紧嘅，比较紧嘅，咁。你係索羅斯，你會揀邊個啊？梗係揀松。啱講過，你嗰個嘅對手，你個金融大鱷，你係要揾對手。你個對手係一個民族主義咁高漲嘅地方，同埋一個民族主義咁低微嘅地方。我梗係打你嗰個低微嘅地方㗎啦，係咪先？如果李嘉誠劈盈翠半島劈五成落去，香港啲人覺得你咁劈唔得㗎，你咁樣搞到啲資產冧㗎，我哋買曬上去，買突兼 double， 咁咪冇事咯。啊！啲大鳄会见到，哇！你哋香港人好团结、哦，咁我唔敢嚼你噶、哦。啊！你哋连只假牙、金假牙都拎埋出嚟去顶我嘅话，我顶唔住噶、哦。 最惨嗰阵时喺香港人嘅心态都会觉得，不如转翻啲揸翻啲美金先咧。 系啦， 民间上就会有咁嘅出现。 系啦，即系譬如咁讲，就系话跟住。阿老董啊出咗一招怪招，整醒科水俾泰国，咁啊更加见到对手揾对手，强对手一定揾弱对手。你见到个香港个对手即系猪兜咁样，我唔嚼你嚼边个啊？ 系啊， 系咪？咁所以另一个对手就要睇嘅就系而家要讲噶啦，已经 overrun 咗好多添啊，阴公，系咪濑嘢嚟？即系外汇基，唔系呢个嘅 联系汇率 pack system 啦。 嗯。 联系汇率就好简单，联系汇率就系一对一点七点八，一蚊美金对七点八，三间发钞银行只要你拎住七点八嘅港七个八港纸，我就俾翻一蚊美金你喺外汇储备。咁同时间，如果你系要发新钞，你要发嘅港元嘅话咧，麻烦你发咗七个八嘅新嘅港元咧，你俾翻一蚊外汇储备，就系咁样嘅啫。吓、成个外汇储备嗰个机制，英国佬成立嘅机制里边咧，最主要咧就变即系外汇啱讲过啦，呢、這个咁嘅联系汇率其实就系一个固定汇率制度啦。固定汇率制度另一个嘅制度就系黄金本位制啦。 系 吓嗱，全世界基本上有三种汇率制度嘅啫，一种咧。就叫做冇制度， 系 就总之我唔 Q 差你个汇率嘅、就总之个汇率就一对一就一对一，由政府直接干预，冇人say，冇人有say，即系北韩咁样啦吓、 日本系咪？ 日本唔系、 okay. 日本系自由㗎嘛，日本 yen 系国际货币。第二种就系自由浮动啦， 自由浮动。 第三种就系固定货币啦，固定汇率啦，固定汇率就系金本位制或者系呢个嘅挂钩制度啦。挂钩制度里边咧，其实就好简单嘅啫，有三只脚，一只脚就系你个外汇储备，你个外汇储备唔可以甩碌，你个外汇储备唔可以俾人贪走咗，即系你发觉。而家香港有我唔记得咗几多亿外汇储备， 好似系二万几亿港纸， 咁上下啦吓。咁、如果你话发觉，大家心中有数，有二万亿外汇储备，但系发觉一开出嚟，原来得翻二千亿嘅话，个万八亿唔知去咗边，去咗赈灾嘅，咁啊濑嘢啦。第一只脚啦，第二只脚咧就系叫做 硬币流动。嗯、我唔用硬币流动啦，费事你哋以为讲紧啲 cons 啊，就叫利率套等啦。 嗯。 第三样嘢就系现金套等嘅、 嗯。 主要就系由利率套等同埋现金套等咧嚟到维持住呢个嘅联系汇率。乜嘢叫做利率套等咧？系一个自动调节嘅过程嚟嘅。嗱、 嗯， 譬如港纸受到冲击。啲資金外流嘅時候咧，貨幣供應咪會收縮啊。 嗯， 貨幣供應會收縮嘅話咧，利率就會上升啦。正如第一次九七年十月嘅時候咧，拉高過個拆息一樣啦，你個息升咗上去啦，咁啲錢咪會流翻嚟咯。啲錢見到你個息幾吸引，我會流翻嚟港紙咯。咁咪將你個匯率本來你個資金外流，港紙走咗，港紙貶值緊，因為港紙貶值呢、這個嘅貨幣供應收縮。利率上升，啲港紙又翻翻嚟，啲港紙翻翻嚟，咁咪將你個匯率維持住咯。第一樣，依、這個第一個調節機制啦，就係、是、嗰個利率嘅套等啦。 嗯，保重。 嗱，呢個問題就係喺嗰個嘅金融學風暴裏面咧，就出咗嚟啦。就係、是、呢個利率套等咧，佢個說服力唔夠，或者係佢嗰個嘅速度唔夠快，因為你夾高咗個利息，除非你夾到好高。如果唔係啲資金呢都唔會直接或者好快速咁樣呢流返嚟港紙嗰度。 嗯。 另一樣嘢就係話個匯率真係確確實實要貶值啦。啲人估計你個匯率真係要貶值。而呢個貶值嘅幅度係大過你嗰個利息上升嘅幅度嘅話，我係資金嘅話我都繼續博你貶值。 係。 我唔會走返過嚟個港紙嗰度攞返你嗰個高啲嘅息。係咪？咁所以喺呢一個咁嘅利率套戥裏面呢，當嗰個利率會貶值嗰個呼聲或者個憧憬係好大嘅時候呢，呢、這個利率套戥呢係完全發揮唔到作用，或者係一個好慢嘅作用先至發揮到。咁、啊、第二樣嘢啱講過，第三隻腳呢就係話呢個嘅現金套戥啦，叫做 cash arbitrage 啦。現金套戥係乜鬼嘢呢？就係、是、一個最核心嘅保衛機制啦。因為佢唔係頭先咁樣用個利息嚟到間接去捍衛嗰個匯率，而係用一個現金嚟到捍衛嘅利率。係啦，咁即係話呢好簡單嘅啫。即係譬如係1:7.8， 嗯， 而家你喺市場裏面你揾到啲即係大家估緊港紙會貶值啦。 嗯， 1:8咁樣啦。 嗯， 咁你咪可以拎住$1去攞$8港紙囉。 嗯。 跟住你咪個港紙嗰個供應咪大咗囉。 嗯。 咁跟住因為呢樣嘅現金套1:7.8，只要套戥嘅意思就係話一個 pad 咗嘅價高低，你咪可以拎住同樣嘅嘢去換一個嘅差價返嚟囉。 明白。 有個人坐咗喺度話俾我聽1:7.8㗎啦。 嗯。 你拎咗7.5，你唔會拎個7.5去換$1㗎、啊嗯、因為擺到明係7.8㗎啦嘛。咪、 嗯、 即係如果有7.5去換美金嘅話，$1嘅話，你嗱嗱臨去換啦。 嗯。 因為你譬如你喺、哎、我講到亂晒啦。 我解釋一次啦，即係假設嘅係假設台面有20億港紙要兑返20億美金嘅 ,ok。當你兑唔到個意思就話呢20億港紙兑唔返20億美金兑到18億美金嘅時候，個意思即係話咩呢？本身本身個價係20億對20億嘅。唔係、 嗯、 應該咁講 ,20 億港紙係兑到應該港紙嘅價格係20億美金返嚟嘅。但當兑唔到兑得到只係個折換價18億嘅美金嘅時候，即係話其實個港元個匯率呢對於美金已經貶值咗啦。因為台面唔夠美金去供應俾你，而調轉頭你就要俾多啲嘅港紙去買返美金。 係啦，我清晰返啦，講個更簡單。即係譬如阿迪你同我講你係1:7.8㗎啦。 嗯。 咁、啊、阿 Kelvin 同我講喂我有啲1:7.5都得㗎喎。咁、我即刻喺用7.5港紙兑返$1啦。 嗯。 跟住拎個$1去你阿迪你嗰度兑返7.8港紙啦，我咪賺咗$0.03囉。 係啦。 就是、由呢個 arbitrage, 其實最簡單嘅我搞到亂晒啲頭先。最簡單嘅一個 cash arbitrage 呢嚟到去捍衛個聯繫匯率嘅、 嗯。 因為冇人會咁蝕底用7.5㗎啦嘛。 嗯。 亦都冇人會咁昂居$8走嚟同你換㗎係咪先。 係。 咁呢個好簡單。咁但係呢金融風暴裏面呢即係好彩有金融風暴，即係講真每一樣嘢都係一個教訓。金融風暴裏面就話俾大家聽呢、這個 cash arbitrage 呢、這個現金套戥同埋頭先嘅利率套戥呢其實就係好多嘅弱點喺度。 嗯。 有幾個嘅。第一樣嘢就係話呢嗱自從呢個嘅80多年嘅時候整咗個金融呢、這個嘅聯繫匯率之後呢其實港紙從未係 貼住 7.8 嘅。個偏離大概 1% 咗緊，但好簡單嘅啫，因為 1% 裏面包含住個 transaction cost 啦，一個交易成本啦，因為即係起碼我真係要拎啲錢出嚟換，用譬如阿 Kelvin 真係7.5同我換嘅，我真係要拎7.5出嚟同你換一蚊美金，我又將一蚊美金拎過去阿迪你嗰度，賺個3毫子。如果我覺得呢個3毫子，我嗰個 transaction cost 太大嘅，太麻煩嘅，我就唔做啦。咁所以有個偏離1% 喺度嘅。咁呢1% 本身就唔係一個問題。金融海嘯就發覺，咦，偏離咗咁，金融風暴嘅時候偏離咗咁大，啲銀行應該好有動機嚟到做 arbitrage， 去買翻啲美港紙翻嚟，嚟到同我換翻啲美金，跟住你賺嗰個差價㗎。咁點解啲銀行唔會咁做呢？因為呢個回聯係匯率呢，因為香港嗰個嘅外匯儲備基金或者係金融管理局，佢唔係一個貨幣局啊，佢唔係一個官方嘅貨幣局啊，而係靠三間嘅發鈔銀行、匯控、渣打、中銀嚟到做嘅。咁呢三間嘅發鈔銀行，佢有冇咁嘅動機去做呢樣嘢呢？有時候未必有，啱講過可能係 transaction cost 嘅問題，某程度上或者有機會就係話匯控可能渣打同啲國際金融大鱷連埋一線嘅，本來我靠你去維持個聯繫匯率，你同佢哋連埋一線嘅話呢，原來你係無間道嚟嘅，咁你又唔會做呢，咁就可能會冧啦。其他嘅銀行永隆永亨係唔可以咁樣做，即係話本來你拎一蚊美金換7.8呢樣嘢，只係嗰三間銀行可以做到，其他嘅銀行係做唔到嘅，係啦。嗱，依樣嘢好緊要啊，大家要記住啊，做唔到之後就衍生咗日後咧，就好多金融政策嘅改變嘅呢樣嘢。其次就係話咧，套戥銀行嗰三間嘅套戥銀行，基本上亦都可以做到嘅套戥，但係佢冇做到嘅套戥咧，因為牽涉到佢本身嗰個嘅銀行形象同埋利益。最好嘅套戥就係話，香港人亦都可以直接參與，即係話我見到喺街嗰度有個 Kelvin 1蚊美金可以換，淨係換到7.5港紙，咁咪香港人咪走去拎喺銀行嗰度咪拎翻啲港紙出嚟，用7.5換美金，跟住我嗰個1蚊美金又拎翻去銀行嗰度，換翻7.8港紙，賺3毫子啦，係咪？咁基本上呢個套戥制度係咁樣嘅，咁但係銀行唔會同你講有呢個套戥制度㗎嘛，因為銀行同你講嘅話，咪個個走去銀行攞港紙啊，嗰間銀行咪會擠提囉，所以銀行係唔會做呢樣嘢㗎嘛，咁所以呢個嘅喺金融風暴之前呢、這個嘅匯率制度呢係一個心理上面一個嘅掛鈎，實際上面係掛唔到鈎，呢樣嘢就係英國佬犀利啦，呢樣嘢真係英國佬真係犀利，我唔需要不費一分一毫控制到嗰個聯繫匯率，只要你冇個金融風暴出嚟就得啦，咁呢樣嘢就係話發現咗嗰個啱啱講個利率套戥同埋嗰個嘅現 cash arbitrage 呢，鈔票套戥呢，發揮唔喺金融風暴裏面完全係發揮唔到作用嘅。咁跟住就喺跟住之後就發生好多嘢啦，就係話啱啱講過啦，一個嘅三個學者走出嚟啦，浸會、科大同埋呢個嘅諾貝爾走出嚟，就係話不如咁啦，你最後就係用咗浸會曾樹基嗰個嘅方案，類似嗰個方案。 這個方案其實老實講，唔係一個最好嘅方案咯。 唔會有一個最好嘅方案，你放心。這個方案最主要嘅嘢就係話，即係其實好複雜嘅，即係複雜到不得了嘅。呢樣嘢即係我揾翻先，係邊幾個國家用緊嘅呢？我呢個資料裏面我冇寫到，我唔記得咗添，唔緊要，係有幾個國家用緊嘅。咁呢樣嘢就係話喺一個無鈔化同埋電子化嘅貨幣裏面呢，制度裏面呢係可以用到嘅。啱講過，我以前嘅我都係要現兜兜拎咗啲港紙出嚟換返啲美金，跟住美金換返港紙，我要現兜兜。如果係完全係無鈔化電子化嘅話，我喺電腦做到嘅話呢，就冇問題啦。時間即係可能幾秒時間，我啲港紙換咗美金，跟住撳個掣，美金換翻港紙，我中間譬如賺咗3毫子，我即刻賺咗3毫子，唔需要 physically 有一個港紙走嚟走去，唔需要我去排隊去銀行攞完之後換，咁呢樣嘢全城人做緊，全城人都做到嘅話咧，這個勾咧就掛到冧冧冧噶啦，除非 除非你个金融风暴可以令到全香港700万人都觉得港纸一定会贬值， 嗯， 你就唔会咁做啦， 嗯嗯， 仲系贬值幅度好大，大到你系唔会，你系赚咗个三毫子都唔够填嘅， 嗯， 你就会咁，你就会放弃咗呢样嘢。但系无风无浪之下咧，呢700万人咧都会咁做。咁但系当然喺呢个嘅制度，可呢、這个叫可兑换储备制度， 嗯， 啊好复杂个名，但系唔使理噶啦，听我讲得噶啦，就系话。嗱，你以前淨係嗰三間發鈔銀行可以做到呢個套凳，而呢三間發鈔銀行過往唔做，因為啱啱講好多原因啦， 係 嚇，即係 transaction cost 嘅問題啦，亦都係自己唔想俾人擠提嘅問題啦。咁點解你唔去到其他銀行都做得呢？可以直接同嗰個嘅外匯儲備去溝通，嚇、喂，我發覺出面有啲七個半嘅港紙。我喺永亨銀行， 嗯、 我立曬翻嚟，我同外匯儲備基金自己丟， 係啦， 我唔使通過匯豐，我唔使通過中銀、 嗯 啊，我自己做。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咪得咯。咁、 嗯、 所以呢樣嘢就衍生到一樣嘢啦，就係、是、嗰個嘅去到2003年定2005年，我唔記得啦，就有強方兑換保證，同埋呢個弱方嘅兑換本證啦，即係話。本来我即刻我要抄返先个 range 系。 2005年啦、啊、强方兑换保证就係相当于每美元 7.75 港元嘅汇率水平。弱方兑换保证呢就係每。 7.85。 冇错啦。 即係话 7.75 至 7.85 中间呢都仲系个三间发钞银行可以做一个 arbitrage、嗯。但如果去到呢啲嘅强方或者弱方嘅兑换保证嘅话呢全香港银行可以做到。 嗯。 即係大家一起做啦。咁、嗯、就唔使支你嗰三间啦。咁、嗯、因为有大家一起做嗰、那个护城墙咪紧咗 嗯， 吓咁呢个嘅汇率咧就会 pack 得好紧啦， 嗯， 就系、是、呢样嘢就衍生到就系话弱方同埋强方嘅汇率保证，咁、嗯、所以嗰阵时曾荫权咧就行咗曾树基浸会个方案嘅、 嗯， 就真系将阿雷鼎明咧就 ban 咗 account 嘅， 系， 咁、那个诺贝尔嗰个就唔讲啦，嗱咁而家或者跳一跳啦， 但系呢度咧我想补充少少先，其实头先姚尊。讲嘅就系话，无论系曾树基嘅方案又好，雷鼎明嘅方案都好，我哋都知道一样嘢，联系汇率个制度唔系在于你点样去兑换嗰个一假设系美金啦，或者另外一方面就系 pat 咗嘅一个货币，然而就系话你点可以保证到当所有人喺一方要兑换货币嘅时候，你后边嘅因为香港唔系有一个中央银行嘅关系，以中央银行嘅身份去无限量供应同另外一只嘅货币，即系话个 supply 喺嗰边度，咁呢个系先至系最紧要嗰个关键嚟嘅。 系啦，嗱咁日啊啱讲个金融风暴之后咧，即系其实香港政府同埋金融管理局咧，亦都大话出咗八九几招嘅， 嗯， 八九几招去捍卫，因为金融风暴揭露咗出嚟嘅弱点，捍卫出嚟，但系 so far 到而家咧都冇问题嘅。嗱，因为嗰个强方保证系行咗弱方保证先，跟住到强方保证啦，强方保证点解会出嚟？咧就因为人民币有升值压力， 系 吓咁啊，所以大家嗰阵时之前咧系曾经赌过港元要升值嘅， 嗯， 港元要升值，咁所以就整咗个强方货币保证啦， 嗯，就呢一 继续 系啦，呢一 part 咧亦都显示咗一样嘢系咩？就系咧，点解由2005年推出咧？就系、是、一切2003年大家都知道都沙士啦，2004年开始沙士完结之后咧，我冇记错 ，SIPA 系大约2004年尾至2005年头推出嘅，亦都显示到一样嘢咩咧？香港嘅金融制度开始咧就唔同1997年当时啦，当时就真系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而家就需要开始同内地倾啦，就而衍生到一嚿咁嘅强弱方兑换保证出到嚟啦。 咁啊，强弱方兑换保证有冇系咪一个牢不可破嘅一个嘅制度咧？唔系，啱啱讲过啦。如果当个大范围觉得香港要贬值或者升值，而呢个幅度系好大嘅话咧，呢啲强弱方保证咧，亦都系会沦陷嘅。 嗯， 而呢样嘢就系一个嘅所谓嘅制度嘅风险，呢样嘢系牵涉，即系唔会去 cover 到个制度风险。乜嘢叫做制度风险咧？制度风险就系话喺个货币里边，你系要顾及翻其他嘅经济因素啦。 嗯， 即系譬如你话。真係人民幣要升值啦、 嗯， 人民幣要升到阿媽都唔認得啦，大家都係估香港要港紙要升值三成四成嘅話咧，你個強弱方保證咧係完全係控制唔到嘅， 係 嚇，咁、啊、所以嚟講咧就係話呢個制度亦都唔可以 cover 到，譬如政變， 嗯， 譬如外敵入侵， 譬如改朝换代而要改变嘅、啊、改朝换代经常即系出现噶啦，香港五年出现一次啦，咁呢样嘢亦都系一个汇率，你会发觉即系你会发觉即系唔系话特登讲嘅，每次换特首一定会有人讲嘅， 系 就系、是、你个联系汇率唔得啦咁样吓，唔掂噶啦咁样，系、啊、你做咗新特首，你乘机搞搞佢啦咁样。呢啲改朝換代，呢個係一個制度嘅風險，而喺呢個強弱方保證裏面咧係 cover 唔到嘅。呢樣嘢就大家要小心啲啦。同時間，因為呢樣嘢，亦都係喺嗰個匯率制度裏面咧，而家係傾緊就係話，係咪需要有一個，因為政治上面香港喺個政治上面一個嘅比較奇怪嘅立場，係咪需要喺個聯繫匯率裏面咧加一個風險日界裏面啊？ 係， 而家係傾緊呢個風險日界。啱講過啦，啱講過就係話阿曾樹基提出嚟嘅方案咧，係愛沙尼亞、立陶宛啊嗰啲國家係用緊嘅。 嗯 ，OK 嚇、啊。咁但係而家香港都用緊。 嗯， 啱講過就係雷鼎明嗰個問題喺邊度咧？佢就出咗一個叫做美元流動資金調節機制，同、 嗯、 埋一個啱啱其實是一個 option 嘅機制，用一個 option 嚟 hedge 住同埋 pad 住港紙 7.8 呢個位嘅。咁、 嗯、 但係跟住即係俾人講出嚟，佢有兩個嘅問題。 嗯。 第一個問題就係話嗰個信貸風險好複雜嘅呢樣嘢，咁我都唔係話100%理解嘅。咁主要就係話咧，貶值嘅話，如果你用雷鼎明同埋嗰個嘅啱講嘅諾貝爾嗰個 Mantle Miner 嗰個咧，就是、一個比較激進嘅方法，就係、是、話貶值嘅話賠，香港政府賠、 嗯 啊、你一貶值香港政府就賠 ，put money where the mouth is， 嚇、 嗯 啊，總之貶就賠啦。 系 咁呢样嘢就俾阿老曾就 ban 咗啦。阿、 嗯、 老曾话赔我点知要赔几多大佬、 嗯？ 啊，你讲讲下嘅时候，你讲嗰时候，我哋得嗰个万零二万亿外汇储备，我点知你贬几多啊、 嗯？ 一贬起上嚟嘅时候，我赔咪赔到晕咗。咁、 嗯、 啊，所以 ban 咗。第二样嘢就系个离场成本嘅问题啦。吓、 嗯 啊，因为即系话你用一个赔偿嘅机制，如果贬值，政府就赔，外汇储备就赔，塞住个钱，你贬唔到噶啦。咁样嘅话咧。如果嗰個匯率真係某一日要改變嘅話， 嗯， 咁點算呢？ 嗯， 咁咪賠到阿媽都唔認得，咁咪即係話，如果我用呢個賠償機制，用個 option 機制嘅話，我冇得改嘅、哦。 嗯， 就算第時真係有政變嘅話，都冇得改、哦。咁嗰個風險就太大啦，咁所以就 ban 鬼張 account 嘅。 係、啊，嗯。 嗱、啊，咁跟住即係而家，哇 ，over one 咗好多，大佬。 点啊？ 啊，强方保证讲咗啦，弱方保证咗，其实好多噶 联系汇率， 联系汇率，联系汇率个制度好简单，但系里边牵涉嘅嘢好多嘅。咁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咧，自己上网抄一抄啦吓，因为我抄好多，我会翻屋企揾呢啲嘢嘅，因为呢啲嘢摆埋一边噶啦，冇睇过噶啦，一沓沓咁样，咁、我要翻去旧居嗰度咧，哇，抄翻出嚟。咁、跟住就讲一讲啦，即系话联系汇率个。前途啦， 好 啊，应唔应该要变啊？其实香港联系 7.8 联系汇率嘅选择得几，即系来来去得五样嘢，就是、一样嘢维持，维持不变。第二样嘢就好似阿根廷咁样， 一篮子。 唔系，嗰阵时阿根廷一篮子，跟住阿根廷嘅濑嘅嘢咧就浮动咗嘅，就货币完全地浮动啦、 嗯。 第三样嘢就系话美金、人民币相挂钩， 系。 第四样嘢。就是好似當時嘅立陶宛一樣，就同呢個嘅一籃子，即係唔止下美金同埋人民幣啦，啊，求求其其你揾啲印尼盾啊，你都掛埋落去啦。第三樣嘢就係、是、第五樣嘢就最激啦、就唔要港紙，要人民幣，啊、就是、好似愛沙尼亞同埋立陶宛咁樣放棄本幣。系啦，我呢个好认真嘅节目嚟噶，又从不抽水嘅，就系呢样嘢，就系用人民币。吓、咁边条路可以行呢？嗱，人民币同埋美元同埋一篮子咧，我系绝对唔赞成嘅。正如当日泰国同埋印尼一样，佢都系用一个 basket， 但系到最后都系喺个 basket 里边都系揾个大佬嘅啫。吓、美金。都是一个大佬，人民币不是一个自由兑换的货币，你绝对做不到大佬。咁所以你美金做大佬的话，其实是没有变的所有嘢。不过是会令到你个心舒服啲，就好似分散咗风险咁样嘅啫。但是个风险到最后都是没有分散。因为在国际嘅一啲嘅金融嘅攻击事件里面呢，一篮子嘅货币一样攻击到，当日嘅新加坡一样俾人嚼咗落嚟嘅。维持不变是不是一个好好嘅选择呢？ 維持不變是一個沒有選擇之中唯一的選擇。 嗯， 因為你要改個聯繫匯率，你不要說只是改個聯繫匯率制度，你是改個 way 啊，都要極大的勇氣，都是要極大的勇氣。這個勇氣我不相信在現屆或者下一屆的特首，除非我做特首了，會出現的這個勇氣。所以長遠來說得分一條路走，就是人民幣變成香港法定貨幣，似乎都是冇不得揀嘅。咁呢樣嘢當然阿的你呢啲反共分子係嗰樣 say low 啦。 唔係，我有幾個睇法嘅。第一樣嘢當然要短期內喐係唔會喐㗎啦。你見到嘅歷代嘅中國領導人都一談論到即係聯繫匯率嘅時期呢，大家都唔想孭鑊啦， ok， 因為冇人會知道喐咗會點呀呢嚿嘢。即係我自己有個睇法嘅係，連中國內地的財金官員是完全不識第一樣嘢聯繫匯率的制度，第二喐了之後最終出來的結果是好與壞沒人會夠膽賭這一鋪。然而 OK， 當然就是你同 OK 取消了港紙全面轉做人民幣去洗的話， OK， 這個是正常嚟緊的一個做法，但是亦都會幾牽涉到的，你的貨幣將會完完全全地同人民幣扯上關係，即係話中國嘅經濟嘅後面嘅 backup 就隨時會影響到香港。 頭先我講錯第四個 point， 第四個 point 唔係一籃子，一籃子係應該係第三個 point， 第四個 point 就係轉軌，唔撇落人民，唔撇落美金，撇落人民幣嗰度，唔求其唔知揾個咩價啦，撇到落人民幣，唔用美金。第五就係變成人民幣，港紙變成人民幣。嗱，你一定會反抗，香港人百分之一百的人都會反抗，即不要說百分之一百啦，有建制派一邊一定不反抗啦，百分之九十的人啦都會反抗， 只是反抗的是佔香港的小部分。 但是如果我用一個很靚的名字 Monetary Union 這樣得不得，貨幣聯統一，統一貨幣，貨幣聯合，貨幣聯盟，會不會靚仔一點呢？即首先我們掛了，我們放棄美元掛鈎，我們掛落人民幣那裡，跟住人民幣就會取代港紙，會唔會又會舒服啲呢？呢樣嘢就係最多人相信會發生嘅嘢。 我反而呢，其實如果你問我自己呢，即係我記得好耐之前我同姚尊都談論過有關於聯繫匯率嘅問題吹水嘅時候講，即係如果你俾我揀嘅話呢，係咩呢？你俾我掛呢，係真係掛一個類似人民幣加美金的一個制度，先攞，即當然啦，因為人民幣不是國際性的貨幣的關係，計不到個價格啦。但係攞翻即係而家現有的一個美元對人民幣的價格，再接換翻落去計一個港紙嘅程度。我幾 buy 呢一套嘅原因就係 OK， 正常地你個港紙應該係升值大約12-15% 嘅啫，已一抽高咗上去。但係個好處就話咩 ？OK。你一方面你始终美元都是一个国际性的货币，好多商品的价格都是要挂钩的关系，所以你一定要同美元挂钩。而另外一方面的就是说，因为已经改变了，我们好多时入口落嚟，即是香港进口的食物链里头全部都是依赖内地。你会降低了香港那个的通胀压力在这里。 但是你这样东西呢，都是将个货币和经济拍埋一起来看。但你知道货币这两个字其实是一个政治的字来的。 是 的。如果你从美金和人民币相挂钩的话呢，你会牵涉了两个不同的政治制度。美国的资本主义，共产党，中国的共产主义。而这两个主义变成了你这个的香港这个打靶仔的货币的挂钩的工具的话呢，我唔知会点咩会事会发生囉。但件如果有事会发生呢，就一定必然係奶嘢嘅。呢个奶嘢就係中国政治嘅问题。Kevin。 要专上。攞上咩讲两句。 好讲讲。 唔係我有冇咁可能呢，就係、是、一个连环控股，就係、是、名义上挂人民币。但实质上呢好似挂咗美金。点解呢？因为人民币挂埋美金。 人民币挂美金。 又挂啲美金，係啦。连环控股。 呢啲咁嘅反動分子， 唔係咁嘅。而家人民幣同美金都有啲關係㗎，基本上佢都 有關係，唔掛得 啦。應該掛，應該話係有啲牽涉嗰度。 即係你叫共產黨掛鈎落資本主義嗰度。 嗯，而 你唔叫美金掛落人民幣嗰度 都得。咁嗰時 你 講完就 掛 翻美元 幣嗰度，你可以嚇你幾叫人民幣掛落美金嗰度，就真係冇可能。 轉個講法，唔應該掛，應該就係話去到一個好混沌嘅關係，就係三個貨幣都互相牽連，但係你又唔知邊個係大佬咁樣。 你好難，好難嘅，即係當然我明白 Kelvin 嘅意思就係話，你始終中內地嘅外匯儲備嗰三萬億，始終都係揸住大部分都係揸住美元嘅資產，呢個係事實。咁然而就係話香，即係如果你從水個經濟上就有可能啦，當然個政治上就好難啦。但係調翻轉去咁諗就係話，你個獨立性喺度存在。第二樣嘢，唯一最難搞嘅一樣嘢，你要同美元加人民幣去一個可能佔嘅 percentage 去掛鈎嘅時候，你估計唔到一樣嘢，就係話究竟最後香港個利率係點樣定呢？呢個就係最煩嘅一點嘅啫。 嗱，你哋都係太過經濟學去睇呢樣嘢啦。即係正如頭先 Kelvin 咁講，即係當然，即係你美金、人民幣、港紙三強鼎立，咁啊梗係好啦。但是你顶嚟顶去都是以资本主义为首的美国的美金作为头的话，你政治上面你确实过不到关的。 嗯， 是不是？那啦，刚刚第一节就讲好多啦，即是大恶一定是找对手，不是找制度的。OK？ 你找对手的话，你想下啦，而家香港政府亦都是被人睇住一个对手。你想下而家香港政府里面的班子，假設佢聽日同你講，我哋同嘗試同人民幣掛一掛啦，九成美金，一成人民幣， 嗯， 先行第一步， 嗯， 行咗第一步，市場七百萬人有咩反應咧？話，你個 CY， 你氹我嘅啫，語言藝術，你最後你都想掛曬落人民幣啫嘛，我唔知你咩？咁嗰陣時造成一個嘅貨幣嘅心理壓力，就係話你都係要掛落人民幣，你只係一個緩衝期，呢個係個政治環境嘅要考慮。咁所以你諗下 ，CY 現屆政府佢敢唔敢做呢樣嘢咧？我批個頭出嚟啊！唔好咁絕，唔好咁絕。我賭廿蚊啊！佢係唔敢會咁做咯。佢係唔敢會咁做，因為如果你雙軌制嘅話，你牽涉到人民幣。人民幣本身有佢嗰個經濟考慮啦，咁當然而家中國好強，大家都想掛落去啦。咁但係中國嗰個政治始終都係一個風險嘅制度嚟㗎嘛。呢個風險嘅制度啱啱講過，而家討論嘅一個 point 就係話，喺個聯繫匯率裏面，我哋需唔需要有一個制度擺個風險日價？擺個風險日價嘅 risk premium 喺裏面，而呢個 risk premium 裏面某程度上亦都係要顧及翻中國政治嗰個穩定性。 嗯， 如果我哋喺而家 1.78 對美金呢個聯繫匯率唔牽涉到人民幣裏面，我哋亦都係要顧及呢個 risk premium 嘅話，萬一個聯繫匯率係加埋人民幣落去，呢個政治嘅 risk premium 嘅風險日價，你教我計出嚟。 嗯， 冇得計。 嗱，你當然係就係因為呢個 point 啦，即係。我反而另外，即係點解我話幾 buy 就係話去行一個雙軌制，原因就係話你會令到人民幣可以走出市場嘅第一步，其實係呢一步。 阿迪，你留意人民幣要走出世界，唔需要港紙嘅，即係唔需要揾港紙作為一個嘅橋頭堡啊，或者係一條橋啊。人民幣係自己係絕對有能力走出去國外嘅。但是我都有咁讲，如果你就是而家去到一刻咧，你再听多一次第一节，听三次，你就会蠢个老懵懂噶啦。但系听多一次，你会发觉讲到唔记得想讲乜。而家嗰个中国情况、经济情况，除咗嗰个外汇储备好庞大之外咧，佢好多一啲本质上边嘅嘢咧，好似当时嘅1997年之前嘅东亚国家，三番四次咁讲啦。咁如果喺呢个时候里边人民币要国际化嘅话，如果呢个时候人民币要国际化嘅话，随时死。 简单啲嚟讲，系成套制度根本就唔完善，包括一个法治制度又好，所合约精神又好，所有嘢都好。 所以而家个问题，你成日好多人都谈论就系话，中国人民币要国际化啦，有好多进程啦，要好多 criteria 先要做到啦。其实如果人民币以而家个经济体系嚟讲，人民币要国际化嘅话，我相信只需要三分钟嘅时间嘅啫。由阿习近平讲一句，人民币而家 個報價可以擺喺 Reuters Bloomberg 嗰度啦，你哋隨便買賣咁就已經得㗎啦。 嗯， 人民幣已經係 prepare 好㗎啦。 嗯， 但係佢要做好多嘢嚟到有一個過程或者係拖慢嘅時間嘅話呢，亦都係正正係牽涉咗大家都發覺，如果人民幣要自由化，以而家中國嗰個經濟同埋中國嘅經濟制度嘅話呢，實在太脆弱，係可能係不堪一擊嘅。 呢度問多一岔開少少問要咗個問題啦。外匯儲備而家呢一刻係3210美金 around 大約24000多億到港紙。咁但係呢全世界排第九啦，咁但係相當於香港流通貨幣嘅九倍。 嗱，哎呀，係呀，你講一樣係最緊要啦。啱講個聯繫匯率其中一個嘅弱點就係存款同埋嗰個實際數字爭太遠。唔係，係嗰個流動嘅真係個現金， 係啦， 同個存款係只係佔咗個好細嘅 percent。啱講過就係話，如果銀行要帶頭教你哋班友仔去做個 arbitrage， 去做套凳嘅話咧，你咪要拎啲存款出嚟嘅，已經講過。因為而家銀行係存款係佔個比例好細噶嘛，即係實際上個 cash 啊， 係啦， 個現金阿媽，即係隨時你會擠提咗佢噶嘛。因為我想套凳嗰嚿錢， 我就係想講一樣嘢嘅話，當即係依個就係放大到就係當時九七九八金融風暴嘅時候，同我哋頭先都講啦，即係得個千零億嘅港紙，短短喺12-13年間爆咗上去成十幾接近20倍上到嚟嘅時間。調翻轉就係話，你個流通量同你本身金管局個 backup 已經係一個好大嘅差距。 係㗎，依樣一定係嘅，就做可能一對一嘅， 做 一對一就冇經濟嘅。 一對一嘅意思就係話咩？一對一嘅意思就係話，你就算要 support 翻個貨幣係一個好危險嘅事。係 啊， 係。但係而家你去到一對九嘅時間就係咩呢？你影響到第一樣嘢就係頭先姚尊所講，全民可以做到一個 arbitrage 嘅角色。第二樣嘢就係話，其實都幾影響到個經濟嘅發展嘅流動性，因為個 cash flow 其實係九分之一嚟嘅啫。 你冇乜辦法嘅，因為你始終你呢啲比例上面呢，其實就係一個 multiplier effect 啦。 嗯， 你一對一呢就冇 multiplier 咁。 嗯， 你個經濟賺出嚟都係賺嗰個倍數效應嘅啫。 嗯， 你一蚊炒變緊九蚊嚟做嘢，或者 但而家 十倍咁， 但而家係縮細咗九。 係冇辦法，呢啲冇辦法嘅。咁如果你一路講落去嘅話咧，就呢、這個節目就講到天光，因為我哋要揾埋任志剛出嚟。咁喺個聯繫匯率裏面咧，我哋頭先金融風暴講啲好多啟示啊。喺個聯繫匯率裏面咧，亦都有啲啟示。第一樣有一個啟示就係話咧，任志剛係一個好緊要嘅人物。任志剛歸一邊咧係好緊要嘅。 嗯， 任志剛而家應該係瑞銀嘅 advisor 嘅 consultancy。 咦，佢離開咗呢個咩啦？ 瑞銀我唔記得咗。 中 亦都係，因為任志剛係最熟悉香港聯繫匯率， 嗯， 最熟悉嘅一個，所以任志剛唔撐 CY 嘅話咧 ，CY 係唔會敢喐呢啲嘢。 嗯， 你放心。第二個啟示就係、是、人民幣係其實一個幾脆弱嘅貨幣咯。 嗯， 嚇、啊，咁呢個咁脆弱嘅貨幣裏邊冇唔會死嘅人，中國冇咁快出事嘅，咁但係就即係自己喺嗰、那個。中國嗰、那個香港個貨幣政策裏面係咪要轉，係咪要改，自己諗一諗人民幣坐喺個乜嘢角色嗰度囉。 嗯 ,ok。 嘩今日姐 嘩 ,overwin 到咁樣真係涉水嘅真係。 時間好長啦咁啊 聽五節啦第一節。 係啦。 第二節可以唔聽。第二節聽五節。聽多幾次。 好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拜 拜。呢度有腦。有段。 有中。 冇奸，有笑声，冇运气， 有音乐， 冇阴谋，呢度有怨气， 冇差牌， 有良心， 有喜，冇 base， 但中有嘉宾，有考古， 有追潮流， 有新嘢， 有老嘢， 有二次创作， 有独立音乐， 逢星期六， 唔知几点 ，radio dot stage hyphen tube dot com， 我系周博贤， 探长杜夫， 老汉推波。